今天呢，双休日，我们还是要和古曲爱好者呀，一起在节目中分享不同形式的曲艺作品。今天呢，在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啊，来欣赏一段京韵大鼓。邀请您欣赏的呢，是洛派京韵名家骆玉笙先生演唱的一段《三国演义》中的故事，带有几分悲壮色彩的《七星灯》。 金风彻骨 人是病，俺死了，我一病因何恕爱至此，却为何我这身体难尽这午夜风。老先生暗自伤心，一声好叹的妖人仰面朝天告苍穹，哎呀呀，见本命星惨淡无光，摇摇欲坠，先生看罢，大吃一惊，急忙忙回归大帐，把将为还，说不想我命在旦夕，不久余生。说罢就痛伤情，丞相，你何出此等不相与孔明说，你来看这三才星主星惨淡，可星悲鸣，姜维说丞相何不祈祷求寿，孔明说啊，只怕天意不能容。姜维说，单凭丞相虔诚感，满天心将赤胆忠怀告苍穹。孔明说，既如此，你快安排祭物，听吾之命，在帐中设拜七盏星灯，外布明灯，四十九盏暗方位，天干地支列西东，在帐外用四十九名家士来巡守，各穿戴道袍道衣，把灶齐请，在帐内用两名小童来侍奉，千万的仙大人等莫放入帐中，七日间烛灯不灭，无可增寿，七日里烛灯落灭，我的命难生，这姜维领命到野蛮安排不，老先生他是为国亲切，要扭天儿心，you 金光炯炯，只闻得北岸欢唱功，钟声敲园寺，全非夜行人，敲楼楼三更，愁默默夜外寒烟，一样满地火满满林山，放水雾飞腾，唰啦啦林中落叶惊宿鸟，鸣叫叫一轮皓月挂寒空，冷清清雨露淋淋，银河更更静悄悄，旌旗奔东飘走无声，光闪闪星灯铺满，中军战旗亮亮，妹妹北风，那位老先生不敢，他都来求寿，你看他披发战甲，赤骨念咒，哎哎高苍穹，泪飘零。想量我身不风尘，与乱世出狠心，愿甘老林泉了却一生，因当年先主驾崩托孤之中，在薄地城，两怎敢不尽心竭力，秦王室数十年，呕心沥血不经营，尚未能恢复中原，初见丹阴此上露出岐山，东大兵本已将鼎足三分，归一同成功后不离两只顾，其功名有谁知，无名将忙将星欲坠，出无奈金句迟速，我要告苍穹，父王苍天垂怜悯，其次两手江汉始出风雪，上报先主恩，下承圣命，纵死黄泉下 心平我也明，弟子我并非贪生啊，来那寒食秋生啊。血泪淋，谭先生他是焚香顶口拜星灯，五谷到天明，强知他的病身心，软缺缺强占其身心，归我于帐中，我周间强制病体，李军师到夜晚不敢他动，镇江行一连路日，烛灯明亮，县城暗暗，细心中七日晚将为进帐，来时逢见先生正然披发仗剑，显其能将不语，见烛灯明亮心安喜，又见那将心已然惨淡不明，皓月当空那霎时间，金风阵阵凄惨惨，人生寂寞冷清清，忽听得帐外一声有人喧嚷，还要去探，忽见魏延闯进了帐中，你看他飞舞了苍光，把烛灯扑灭，先生看是已经和的他浑身乱抖，面皮青苍啷啷，只见雨滴眼望长空飞切切，说凡事有天定，难遇着你等等。 时间的关系啊，这段京韵大鼓七星灯我们第一时段呢在开心茶馆节目中只能先请您欣赏到这一浪了，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再继续欣赏骆羽生先生的精彩演唱。 想看你笑，想和你闹，

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来了您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常字，跟我来您的，这是四位。给这续神，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期待。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嘿，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欣赏精彩的曲艺作品，还是先接着请上洛派京韵的创始人骆玉笙先生啊，为我们继续表演刚才上一时段还没有欣赏完的那段三国题材的京韵大鼓作品《七星灯》。 先生摆手相拦，说不可，此乃是天绝无命，人力难争，你休得无礼，非文昌之过也。这将为带怒收剑，擂砸前胸，这魏延惊慌失措，无地请罪。孔明说：“吾不加罪，你可莫担惊。我且问你，应也至此，有何要事？”魏延说：“禀丞相，现有敌人，何夜投营。”孔明说：“此乃是司马懿，知我有病，因此上遣人挑战。他是探军情，你急速派本部人马前去迎战。那敌人是王英，而他必然退兵。得兵退，带本部人马归本寨，从今后无令不准。金帐中张魏延领命将这党，探先生口吐鲜血，叫长叹数声。我床上气喘吁吁，把将眉唤，在一旁把个 听话的伯乐就泪飘零。孔明说，伯乐，自从天水将军归汉，虽为师为国勤劳，北战南征我边关，这诸将之中为将军堪用，因此上敢讲大事托苦功，我死后这一营的兵权归你执掌，将军你必须尽心竭力，你要保朝廷，为师有兵书一卷传授啊你，此乃是我生平所学，诸多城内中有八五七街五句六孔，你是仔细熟读，奥妙无穷，再传授你练武之法，从来还没曾用，此弩箭甚妙灵，常把孙有我岂能一发十十发不会成土本，一发造成定能取胜立功，求苍天保佑你领兵将朱汉泽，做一个奇男子莽将军，平北为灭东吴将汉室，重新我在黄泉家也有笑容，老先生惭切切有把马代换，说马将军你父儿来跟随魏延，必须如此如此，将军你若出此大患，把社稷清平，马代失泪说遵命，老先生又换杨毅赴锦囊一封，低声说我今已死，那魏延则他必反，待交锋时在阵前拆看我的锦囊而行，必有妙计不择平，在这时我死后也不用举哀，不可入殓做木龛，将我的尸身置于龛中，足下点明灯一盏，口含迷离我的这阴魂自去镇将星，那司马懿见将星不坠以我为死，这时候要安静如常速退兵，唐司马懿亲自带队来追赶，这时节莫担惊，反旗回鼓一代交锋，将昔日我雕刻之木像推于阵上，那司马懿见我为死必然胆裂心惊，他那自然退了兵，这时节命姜维断后速速退，姜武军 前军做后队，后队做前营，一营一营退入川中。虽然是路出祁山，寸功未立，也为损将，也为折兵。忙差派李扶持一表行，也走后主，又换那姜维、杨毅、张仪、张毅，马带了花与王平，一干众英雄今先来把一连听。朱公本居是汉室的忠臣，担心耿耿，我死后你们依旧只整理朝纲，把奸邪扫平，再把中原必须要见机而行，待时而动。哎呀，主公们呐、啊，最要紧防备敌人偷渡阴平。老先生说到此处，神魂不定，渺茫茫，魂归天上，破散九族。这一回路出祁山，在五丈原身亡了一位军师，叫诸葛亮。是天不降寒夜行。 欣赏了骆玉笙先生演唱的这段三国题材的京韵大鼓作品《七星灯》，下边呢，咱们换上一个曲种，再换上一部名著，请上单弦名家刘宏元先生啊，为我们带来一段《水浒传》中的故事《打虎遇凶》。 我赫赫都要了命。这一天，武二郎在街市上闲游，听背后有人喊叫了一声，就听后边说，前面走的可是二哥吗？武二郎不由就一愣，转镖去回头他观看，哦，原来是自己的胞兄。武二郎扑身他拜倒，武大郎珠泪儿盈盈。武二郎自从在景阳冈打虎之后，阳谷县的县太爷非常的喜爱他，是条英雄好汉，把老虎打死，给人民出了害了，把他挽留在衙门里当差。这一天，武二郎闲暇无事在街上闲逛，正碰见武大郎，哥两个二人都没见面了，今天一见面啊，大郎心里难过，要给兄弟诉一诉委屈。下面我给你改个小牌子，有几句叫太平年。兄弟，一别二年，你把哥哥我给扔了。没想到阳谷县咱们弟兄又相逢，你呀、啊。打伤了人命，逃出了家中，撇下了哥哥，我是那孤苦又伶仃。张大户他们家中是正的人用啊，哥哥我一到在他家，我去做长工，哎，兄弟，我报告你个喜信吧，现如今呢，我娶你的嫂子了，进了咱的门庭。你知道哥哥我是那软弱又无能，你这个嫂子长得，哎，也太漂亮了，照着我的那块的无赖子成天的，他们堵着门惊起哄。因此哥哥气清河奔到了阳谷县，我才得了太平。武二郎瞪双睛说，哥哥，目下哪一个还敢再哼您那么一声？既然弟兄相逢，哥哥今天就不必去卖炊饼了。说着话，二郎一探了虎爪，替哥哥 挑起了担子，他们转家中。大郎叫门，里面应声：“谁呀？”潘金莲开开了门，他细看个分明，瞧见了武二郎。这个潘氏就一愣，暗暗的夸奖：“嘿，好一个美英雄！”门上楼亭，大郎说：“哎，家里的，我给你见见啊，这是我胞弟那二武松。”武二郎一听，这才知道是嫂嫂，急忙向前撩衣拜倒，就讲头疼。潘氏说：“哎呦，可折寿死嫂子了，我的罪可真不轻。”潘氏女把话明，叫大郎打酒买菜给二弟接接风。武大郎倒在街上把一切的东西买回来，又把隔壁的那位王妈妈去请。帮助潘氏把菜饭做熟，就端上了楼厅。潘金莲在旁边，他是带笑把话明说：“兄弟，你看你哥哥进来把咱们家收拾的啊，有多么干净啊。你呀，别在衙门里住着呢，挺脏的，搬到家里来吧，叫街坊们看着你哥嫂对你也有一点那手足的情。”吃喝已毕，二郎站身行，不多时来到了那县衙中，见着县太爷，不归家得，事情来回禀。县太爷点头，他也赞同。从此二郎住宿在家中，每天到县内听差，他又去点名，在哥哥家那么一住就是俩月的光景啊。不知不觉呀，到了数九隆冬。 好了，听众朋友，欣赏了刘宏元先生演唱的这段单弦儿《打虎遇凶》，我们今天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呢，到这里也要告一段落了。大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的时间里，北京文艺广播还将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节目，也欢迎您锁定我们的调频 87.6 兆赫。 在黎明